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这一夜漫长却又飞快，日头高起之时，又有一队兵卫下狱来提展昭。奇的是，今次他们的态度比之前日非但好得多，简直可称得上是恭敬了。原以为要有刑讯，没想到却被引至一方干净素雅的军帐之内。且不说案几家事卧榻清裘一应俱全，帐中竟早有位随营的大夫候着了，手边落着大堆草药，正埋头在药钵间捣杵，见展昭进来分外客气。 公子且稍坐，这便给你敷伤。 一日夜间如履天壤，展昭不动声色，亦不置一词，单看他们又有何布置，只是仍忍不住要想， 莫非是端木念及旧情从旁安排。 正敷药时，忽有人先连进来，未见其面已闻其声。 大夫，他怎么样？ 来人竟是阿弥。展昭一怔而起，忽地意识到自己衣衫半掩，不觉有些许赧然，下意识将衣襟整了整。阿弥倒是魂不在意，少时部落征战，部落里的青壮勇士精致身体仅为兽皮者也不在少数，司空见惯习以为常，哪会拘泥于此。只是展昭这一整倒是提醒了阿弥，他忍不住道， 你的衣裳装扮看起来衍生得很，你是哪里人？ 展昭一来不欲隐藏，二来也无此必要，当下实话实说。 常州武进。 常州武进？那是哪里？在岐山的哪个方向？ 展昭虽对周武时事所知不多，但凤鸣岐山的典故多少还是听过的，略略思忖答道， 岐山去往东南，路途遥远，接近海滨。 阿弥沉吟片时，忽地展颜一笑， 难怪你的打扮有些怪，岐山去往东南，想来你是东夷人。武王向四方发下檄书，要和蛮夷部落之力共平商纣，你可是应檄书而来？ 冷不丁居然成夷人了。 不过殷商之际，王土不斩，王土之外俱称蛮夷，这么一想倒也不难接受，只是应檄书而来此话又当如何作答。阿弥却也不是当真要他回答，想了想又问， 你叫什么名字？ 展昭。 展昭？想来你是东夷展部落的族人，我是没听过，不过姑娘多半知道。 姑娘。 一时半刻之间，展昭竟未反应过来。 啊，就是我们端木营的将军，昨日你不是见过吗？我家阿弥，是端木营的偏将。 端木营的将军的确见过。 展昭不提防，话题如此快便绕到端木翠身上，不觉有些恍惚，强自定了定神问道， 是将军命你这么安排吗？ 这么安排？ 阿弥有些不解，但很快便明白了展昭所指，扑哧一笑道， 不是，是我自作主张。 原来眼前种种跟端木翠并无关系。展昭止不住有些失望，顿了顿才勉强笑道， 阿弥姑娘，展某感谢你这番好意，只是你自作主张，端木将军恐怕会不高兴呢。 是将军让我自行安排的，何况我大小也是营中偏将，这么点主也做不得吗？ 阿弥故意板起脸来，只是他性子单纯，板不了片刻便破了功，调皮地吐了吐舌头。 再说了，将军根本不在，昨晚上他就走了。 走了？去哪里？ 展昭心头一震，竟顾不上如此追问有失常理了。 自然是回丞相那边了，大军聚合在重城之外，攻城略地自然是第一要务，要不是因为于副统，将军也不会来安邑。只是于副统的事情再大也大不过重城，将军匆匆做了安排，就随杨戬将军他们折回了。 阿弥的声音好听得很，一字一句俏生生翠玲玲，只是展昭愈听愈是心灰，到最后连面上的黯然之色都藏敛不住了。果然在端木翠的心中，他也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，或者也不能说是无关紧要，至少展昭是作为戏作被带进来的。即便是这样，端木翠也不屑于为他多做停留。如果展昭不是戏作的话，他恐怕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吧。困扰了展昭一夜的问题重又迎上心头。 此时此地的端木翠究竟的确是另一个人，还是他已经把我忘了？如果他不是我要找的人，那么在此地延留毫无意义，我必须马上离开，另寻他法以寻找。但如果真的是忘了…… 展昭止不住打了个寒噤。阿弥的眼睛没有掠过展昭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。 展昭，你是不是有些冷？ 他眯起眼睛向帘门之外看了看。 今天的日头很暖，要不要出去走一走？ 此时此刻，端木翠正在姜子牙军帐营外大发脾气。 凭什么你们都留下来部署攻打重城，要让我回去守安逸？安逸弹丸之地，有高伯简在绰绰有余，平白加上我算什么呀？ 说话间狠狠拽住马缰，马儿吃痛，一边吭哧吭哧喷着白气，一边蹄下踢踏，在沙土上乱跑。孤昌牵马立于一旁，只是软语安慰他。 丞相也说了，只是因有传言说朝歌派出高手意图刺杀西岐将领，这些高手多半藏身安逸，所以要你镇守安逸。这种事情高伯简那个草包想必做不出来。 那我就做得来吗？我从来都是行军打仗，什么时候精于缉拿细作了？真是 银牙紧咬，越想越气，忍不住就要踹上一脚才解气。踹什么好呢？踹孤昌显然不合适，踹自己的马又舍不得。于是下一刻就听一声马儿哀鸣，孤昌的马一边蹦跳着一边撂蹶子，摇佩脱缰，落荒而逃。孤昌哭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气也不是，恼也不是。 你踹我的马？ 踹不得吗？ 端木翠瞪孤昌，但想必自己也觉得好笑，目中隐现促狭笑意，倒是颇有点似嗔非嗔的意味。孤昌纵使有天大的气也早消散了，忽的扶手在端木翠耳侧低声道： 踹的马踹的人也踹的。 呢喃声喷出的温热气息惹得端木翠耳垂发痒，忍不住笑便要避开。孤昌哪里给他机会，原臂一伸便箍住他腰身，扶手在他雪白颈上深吻。端木翠痒得很，左闪右避，只是埋头往孤昌怀里缩，笑道： 别闹，大哥快来了。 孤昌心下不舍，却又无可奈何，只得松开手臂叹气道： 哎呀，杨戬在搞什么玄虚，你明明都走到这么老远了，他非让你再等一等。 这叫什么话，难道只准你送我不叫大哥送我？ 端木翠哼了一声，但要再抢白他两句，忽地露出笑意来，指着不远处道： 哎，大哥来了。 喜欢流水去流伤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留指魂醉云无常阳。